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说养生话健康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是间质性疾病的症状以及防治。那说这个话题呢，咱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间质性的疾病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它分哪些具体的疾病吗？ 那么可能有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感觉到自己有咳嗽咳痰的这个症状了，尤其是有憋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了。可能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医生给我们拍了一个胸片，然后呢又做了一个 CT， 或者是做了一个加强的这个 CT 啊，然后结果出来以后呢，医生呢可能会告诉我们说呢，您呢是得了间质性的肺病了，肺间质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赵老师，就是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间质性的肺疾病呢？对吧？这个间质性的肺疾病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呢？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它是如何分类的呢？啊，首先呢，我们要搞懂一个问题。就是间质性的肺疾病是哪儿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间质啊，这两个字呢，它是这样的，间呢是中间的间，质呢是质量的质，品质的质啊。那么这个间质性的肺疾病，它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肺脏内的某个部位发生了问题了。这个间质，肺间质在肺内的什么地方呢？这个肺间质啊，我们听众朋友把它想象成一层膜。这层膜位于什么地方？它是在我们肺脏里面的肺泡壁和肺泡壁外面挨着肺泡的毛细血管壁。这两层肺泡壁的膜和毛细血管壁的膜，这两层膜合在一起，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肺间质。 这是它的位置。 对，这是它的位置。那么这层肺间质它是干什么用的？它呢作用就是氧气进入到体内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通道，二氧化碳出来的一个必经的通道。那么大家可能就想象了，一层膜怎么气体能透过呢？那这层膜呢，它上面是有网眼儿的，就像一个网状的结构，它是有网眼儿的，是气体是可以透过去的，就是气体是可以透过肺泡壁这层膜，然后再透过毛细血管壁的这层膜进入到毛细血管里面的。氧气是往毛细血管里面走的，二氧化碳是往毛细血管外面走的，二氧化碳是往外排的，氧气是往里进的。所以这层膜它是有通透性的。我们医学上把这个肺间质具有的通透性和这个氧气能透过这层膜，我们医学上叫做这层膜的一个功能，叫什么功能呢？叫做弥散功能，也就是气体能透过这层膜的功能。那么我们有肺间质性疾病的这种听众朋友，他可能主诉就是我呼吸困难了。那为什么呼吸困难？就是因为肺间质这层膜的弥散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氧气 就不容易透过这层膜进入到体内了，二氧化碳也不容易透过这层膜排出体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体内缺氧了，人就会感觉到呼吸困难了，感觉到憋喘了。那么通俗一点讲呢，听众朋友就想象一下啊，这层膜呢本身它是一层纱布，哎，上面有很多小网眼啊，通透性非常好，弥散功能很强。后来这片纱布呢，它纤维化了，它变硬了，致密了，变成一块塑料布了，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通透性了，所以氧气也进不进去，二氧化碳也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体内缺氧啊，体内缺氧的话呢，那你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它都会呼救啊，说我们缺氧啊，我们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怎么办？人就要通过加快呼吸的频次来多吸进去一些氧气。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这个时候憋呀喘呀这样的症状呢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肺间质发生病变了。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病变了呢？就是发生纤维化这样的病变了。 这个肺间质啊，实际上就是在肺泡的外边，在毛细血管的里边，中间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肺间质哈。那么这个间质的话呢，如果它出现了，比如说氧气进不来，二氧化碳出不去，那也就是说它的弥散功能就出现问题了。那很多人可能就喘不上来气儿了，是吧？然后憋闷呐、等等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但是我就想问，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肺间质出现问题了呢？ 问得非常好，张老师这个问题，就是肺间质这种疾病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对， 那么肺间质这个疾病啊，引起来的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医学上，已经明确的病因，已经明确了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这个肺间质纤维化，比如说长期大量的应用激素、药毒性造成这个肺间质纤维化，比如说您的这个长期的感染造成肺间质纤维化，还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结核，也会造成大面积的肺间质纤维化，尤其是在上了年龄以后啊，70多岁以后，年轻的时候得过结核，那么70多岁以后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肺间质纤维化，还有过敏呀等等的这些原因啊，还有尘肺、吸肺，这个原因。那么医学上还有一大部分的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在医学上来讲是原因不明确的。不明确的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就是医学上确实找不到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病因，但是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发生了肺间质纤维化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肺间质性的疾病就等于是肺纤维化吗？ 对，肺间质性的疾病实际就是肺间质纤维化的疾病。 所以就是说原来呢像纱布一样它是可以透气的啊，非常顺畅，后来呢出现了纤维化，它就变成了像塑料布一样啊，它是根本就透不过来气，这样人就非常难受了， 非常难受。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纤维化这样的一些方式，应该说对它的这种纤维化的扩大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吗？ 对，它一定是有这种抑制作用的，但是呢就看我们听众朋友您的这个肺间质疾病发生在哪个阶段。就是您肺间质疾病越轻的时候控制起来越容易，那么到晚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得到控制，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控制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还是尽早，但是在晚期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能控制，也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但是这种控制呢就是说一个是量上要加强，再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要更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肺间质性的疾病就等于是肺纤维化了。那么就是说已经纤维化的这些肺间质哈，它在这个逆转起来应该说是很难的，但是从控制上来讲，抗纤维化应该说是能够达到，是吗？ 它是这样的啊，赵老师，就是我们这个肺间质啊面积非常之大，就是把我们人这个肺脏每一个小肺泡都把它摊开铺平了，我们肺间质的面积是100平米。那么100多平米就相当于一个 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住100平的房间嘛，您想象一下，您那100平的房间面积很大很大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肺间质纤维化的面积只要是不超过30平米，对吧，比如说在10平米20平米，这个时候我们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嗯， 哎，我们有70平米的好的这个肺间质就足以可以让我们人有很好的呼吸功能了， 嗯， 但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面积逐步加重，比如说它超过30平米了，40平米50平米了，那这个时候憋喘的症状就来了，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肺间质纤维化它不是说它一下就让一块纱布变成一块很实诚的塑料布了，它是像沙化一样逐步发展而来的，可能这一片肺间质呢，它是从这个纱布向塑料布正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嗯， 哎，它还没有变成完全硬的纤维化的组织，所以这个时候您遏制起来它就会朝回倒， 嗯， 但是您等到它完全硬化了，纤维化的很实诚了，这个时候您说我再把它完全倒回来，那当然是不太容易。 嗯，那现在医院上比如说给你确诊是肺间质性的疾病哈，那他一般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进行改善呢？ 嗯，这个东西当然是先是抗炎，对吧，然后也可以用一些激素，对吧，再就看你的原发病，对吧，控制你原发病的激素之上再遏制这个纤维化的进程，但是总体来讲就是特异性的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少，那么有一些人比如说我要换肺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毕竟换肺的话，一个是这种活体的肺源比较少，再一个这个手术费也比较昂贵哈，不是说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接受，而且换肺以后呢，听众朋友整个的身体也会有排异反应啊等等这个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其实本身身体的状况还可以，但是就是肺间质纤维化，后来做了换肺手术以后呢，反而这个人失去生命了， 嗯， 所以这种手术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能耐受得了的， 嗯，它有一个成功率的问题， 对， 啊， 嗯， 那实际上说到这儿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用养生保健的这种抗纤维化的这种方式哈， 嗯， 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对，可以帮助改善，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男性听众朋友50来岁，他就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后来也是在医院治疗哈，医生也是跟他说这种疾病其实就是有一定的生存期嘛，一般在医学上来讲的话是3到5年吧，哎，这个生存期不会很长，一直就跟他说也是在有生之年吧，该实现的愿望呢都尽量去实现吧， 嗯， 所以他也想了，哎呀，在这种情况下多去天安门看一看吧，这种情况， 都到这样的地步了 啊，对，但是后来抗纤维化了以后很好，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挺健康的，而且憋喘的这个症状呢，嗯，也是有所好转，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也感觉到真是挺欣慰的， 嗯，所以呢如果您有肺部的一些疾病哈，想用养生保健这种方式抗纤维化的话，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好，那以下呢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有关相关的一些健康产品啊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的到来，那么有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呢，这个优惠的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大礼包呢是有限的啊，所以呢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那本品呢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 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朝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俗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另外呢，医学上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有肺结核病的人容易得肺间质性的一些疾病。 嗯，对，赵老师，您说的这个啊，就是在我们就是现实的这个和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确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您看这个抗纤维化的这个科普宣传是十来年的时间了哈，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他来的时候拿着他的这个 X 光片和 CT 片哈，来的时候咨询的时候就说他有这种憋喘的症状，有的听众朋友呢有乏力、厌食这样的症状哈。确实他的这个 CT 片上呢也显示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肺间质的纤维化。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在追问他的病史的时候呢，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他是有这种结核的，有的人是有肺结核，或者这个肺门淋巴结的结核，还有一些人是有其他系统的这个结核。所以这个结核病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当初在被这个结核菌感染的时候啊，有些人是发现了是有肺部的这个结核病了，有些人呢可能没有发现，反复的咳嗽咳痰好多年也不知道自己得了结核，这个结核呢可能自己就痊愈了。但是这个疾病呢只是像一个未爆发的火山一样啊，它是处在一个沉没期，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就是到老年的时期以后，它就会有一个肺间质的纤维化。所以听众朋友一旦发现自己有这个肺间质纤维化了，或者以前就有这个结核病，一定要早期抗纤维化。而且同时呢，就是我们肺部的这个养生保健啊，一定要好好的来做。比如说我在节目里谈到的这种腹式缩唇式呼吸，一定要每天要坚持做，最好是对着这个有水、有花、有草的这种地方，就是负离子含量比较高的这个地方来做这种吸气，然后气存丹田，然后把气憋住，然后再慢慢的呼出来，把嘴唇缩小，缩得像吹口哨那样，这叫腹式缩唇式呼吸啊，每天反复的来练，对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有非常大的好处。另外呢，很多养生保健的这种白色的食品，像我们谈到的这个山药啊、 杏仁啊、银耳啊等等的这些食品哈， 百合呀， 百合。嗯，哎，这个呢，梨，对吧？哎，我们经常是谈到的啊，川贝，这些呢，对肺有很好的疾病帮助改善的这种作用啊，有很多食疗的方、药疗的方，我们也是都给听众朋友整理了哈。听众朋友呢，一定要长期的来应用。 嗯，甚至什么大白萝卜等等的哈， 哎， 都有这个所谓民间说通气的功能。 嗯， 冬天吃白菜什么的，其实都是好的。 哎，白色的食物都是入肺经的。 嗯， 哎，另外呢，就是要注意要调整消化，而且要增强免疫力。我们说的那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这四味中药，再加转阴因子，也是非常适合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的。 嗯，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的这个情况哈，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秉承了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啊，结合讲座节目的内容，将冬季的时令养生食谱啊，还有冬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情绪调节的方法、中老年慢性病冬季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哈，形成了便于大家阅读理解的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么我们这个印制呢确实有限啊，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实际上抗纤维化呢，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嗯 嗯， 而且这个过程啊，听众朋友一定要坚持，哎，坚持的越好可能改善的越好。因为抗纤维化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啊，它可以提升这个抗纤维化细胞因子的数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血液里面抗纤维化细胞因子数量的增加，促纤维化细胞因子的下降，就可以有效的遏制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进程。那么肺间质纤维化进程被遏制了，那听众朋友的这个呼吸困难、憋喘的这个症状就逐步逐步的减轻了。 嗯， 哎，这个憋喘的症状减轻一点点，听众朋友都会舒服的很多。 是的， 嗯， 好的，那今天的养生之道呢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呢对于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当然了，如果你想跟贺云主任进行咨询，一定要提前预约， 嗯， 预约电话也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咳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续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的临床治疗用药原则主要为对症治疗，有止咳药、解颈药、平喘药、化痰药、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针对慢性肺部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反复的发生炎症，后期影响呼吸功能的主要原因为支气管及换气的肺间质产生的组织纤维化。作为慢性肺病患者，一方面要积极的用药控制症状，减少痛苦，提升生活质量，通过合理的保健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对抗感冒和慢性炎症的发生，同时也需要积极的抗小气道和肺间质增生的组织纤维化，就可以改善患者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长期坚持使用科学合理的慢性肺病健康管理方案，就可以远离痛苦，消除症状，平稳地过上健康的生活。战胜慢性肺部疾病，我有信心，让我们一起努力。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肩膀哭泣，问自己